大家好， 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今年是第12个年头，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这个平台，去代表香港大多数的人去发声，鞭挞权贵，批判共产党。大家看到这十几年来香港的政治日趋败坏，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这个干预，是吧？泛民主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是吧？进退失据，香港的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我哋一息尚存，都要继续奋斗本土民主反共，请大家支持 My Radio， 记得交月费。 而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啊！復活節假期嘅鬱敏踩場同大家見面啦！ 今日係禮拜一嚟嘅，係假期嚟嘅，公眾假期，仲要即係沙田跑馬，輸到撲街，話咗俾大家聽嚇。總之就呢啲環境，琴日我哋錄個節目已經講啦。嗱，呢啲環境咧係最好就係小島怡情嚇。嗱，今日咧其實就咦你真係好襯喎，同我真係嚇男咧。藍色嗰個藍底嗰只， 夾頂啊嘛！ 如果你摸你藍型啊，國民黨俱樂部， 我唔敢著黃衫，我唔敢著黃衫， 啲黃衫唔好著，屌你！黃著啊嘛， 係啊！我哋 國民黨俱樂部仲係死 dress code，dress code， 仲有死老坑，屌你國民黨！出年一月十一号之后又屌你咁又做又执政啊！你哋喊啦！ 你唔好话我话你啊！你去过几次呢个国民党嘅酒会就 败捻晒台湾问题专家。我屌你八十年代已经写社论嘅，屌你老母你真食屎啦！你真系屌你咩真系？我话咩？即係啲人咧，中意鬧人老坑嗰啲咧，我覺得好咧有問題。即係你唔會老嘅，屌你老尾，即係你永遠都係而家咁嘅款，係啦，唔會老嘅。屌你，即係老就係俾人鬧老坑，係咪？ 受則多辱， 受則多辱，老則該死。喺呢班後生仔心目中，屌你尾，即係而家大家爭做本土派正統啊，邊個係港獨啊，非獨啊，即統啊，即係講呢啲嘢人咧，兩個字就叫白痴。系咪？三個字叫有撚字，你連論述都冇嘅，係咪？講咩啫？屌你老味真係毛都未出齊，屌你老味讀多幾本書，乜撚嘢叫港獨都未知，係咪？咩叫本土派都未知，係咪？即係拗呢啲嘢咧，好無謂嘅。本土派又好，港獨都好，唔係光環嚟嘅。屌你老母坐監嘅要，係咪？唔係光環嚟嘅 ，OK。而家喺香港基本上就已經係倒下去的靶子添啊，係咪？所以我2017年寫嗰篇文就叫大家韜光養晦，或者充實自己，唔好同佢撞，你唔夠佢困嘅，係咪？所以我要話俾位中漢林小朋友聽，係咪？你想點咧？係嘛？你話你想點啊？你而家可以做乜啦？話俾我聽。嗱，我咧好清楚嘅，我同台長一至五。你呢班哥哥仔喺度做節目，我啊從來冇叫你講乜，又冇叫你乜撚嘢唔好講，係咪？如果你咁唔服氣嘅話，你冇撚上嚟啊！我踢鳩你走噶，係咪？仲有其中一個，連我屋企人都講撚埋，係咪？喺第二啲群組，係咪？喂，你呢叫冇品啊嘛！啲後生仔細細個就學識冇品，你係注定做乞衣嘅，你知唔知啊？ 即係我好簡單，就不忍苛責，但係叫你唔即係自己屌你，即係你而家係咩咧？你估？屌你老尾！而家你仲係分分鐘俾人趕撚絕你嘅時候，如果你出嚟搞嘢，分分鐘俾人趕絕你。你而家仲喺度扮大哥、扮名門正派，嚇扮撚曬自己好撚巴閉咁，你即係邊有運行啊？你真係屌你老咁，咪注定做乞衣係嘛？嘢又冇得做，飯又冇得食，係嘛？不患立，患無以立。講啊叻，係咪啊？即係我哋咧，就永遠堅持嗰個言論自由，係咪啊？我唔理你咩主張，係咪啊？咁你都有發聲嘅自由，唔可以俾人哋禁制咁啊！即係等於好簡單，我批評陶謹申，你唔可以屌你老母濫用呢一個主持會議嘅人嘅權力去趕一個議員離開會議廳嘅。咁你梗系唔啱听噶嘛？啲黄师屌你咯咩？喂，嗰、那个系建制派啊，讲十个都得啦，都应都啱啦。咁你都唔理系讲道理嘅系咪？你边系讲道理啫？系嘛？所以我一定要翻鸠你旧账，就系2011年5月11日，你民主派支持修改议事规则，修改嗰45条议事规则45条就系赋予大会主席。可以將嗰啲行為不檢嘅議員驅逐出會議廳，呢個係對立法會議員最大嘅懲罰嚟嘅，你知唔知啊？你啲人戇撚鳩鳩，趕一個議員離開會議廳，當日冇得翻嚟入嚟開會，嗰、那個係一個最撚大嘅懲罰，嗰、那個係大會嚟嘅，大會開十個鐘嘅，你知唔知啊？唔係你開呢啲咁嘅小會開2個鐘，係咪？10個鐘嘅，一趕咗佢出去，成日就今天不許你回來嘅啦。呢個係賦予45條，賦予大會主席有呢個權利，其他嘅委員會係唔應該，啲主席唔應該有呢個權力嘅，就係俾你老母喺度博懵嘛！你民主派就基於私怨要對付嗰陣時嘅社民連，係嘛？又掟招又掟嘢，你陳偉業、梁國雄、黃毓民三個人係對付你三個人嘅啫嘛？修改呢條議事規則。就睺我哋五區公投辭職。我離開呢一個議事規則委員會，李卓人頂上修改議事規則。第一係要經過議事規則委員會通過，議事規則委員會係要討論即係修改議事規則嘅建議。呢啲建議有啲係立法會其他嗰啲會提出嘅，或者立法會議員即係喺議事規則委員會以外嘅嗰啲議員提出嘅，得10個委員嘅啫。而且呢10個委員大家有個默契嘅就係、是。即係分黨分派，每個黨都有個代表入去呢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嘅，係閉門會議嘅。小弟咧就做咗8年啦，其實除咗中間有一段時間，唔冇8年，sorry 啊，做緊咗6年。嚴格嚟講，因為我辭職公投嘅時候咧，就李卓人頂我個位，咁我要2012年再選翻入立法會之後，再參加呢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就做4年。我喺嗰4年，我係守住呢條底線，就冇得俾你修改議事規則。你可以查翻記錄，喺我做議事規則委員會裏邊，我哋有修改過啲咩議事規則咧？就係嗰啲技術性啊，即係同無關宏旨嘅，只係便利行事嗰啲。我哋頂住個雞頭啊，大佬！到2017年、2016年換屆之後，後你民主派被人 DQ 咗幾件，佢就修改議事規則，係嘛？將呢個全體委員會嗰個法定人數降低，係嘛？成立專責委員會嗰個人數又改，係嘛？等你冇咁容易成立啲專責委員會，等你冇得拉布，嗰個全體委員會將嗰個法定人數即係降低。咁你咪打開個缺口俾人搞你咯，係咪啊？你陶謹申趕鳩人哋出去，又破天荒第一次喎！我而家話俾你聽，點解咧？因為你修改咗45条之後，將呢個大會主席有嘅權力下放埋俾即係抗級咧，應該叫抗級委員會，包括財委會、內委會。屌你咩小組委員會委誒呢個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都有喎，法案委員會冇人行使過喎。嗱，點解咧？ 我解俾大家聽，法案委員會有兩種主席嘅，即係個標琴啊。第一就譬如話喺內會決定要成立就某一條法例成立一個叫做法案委員會，有時唔需要成立法案委員會嘅，可能佢改兩個字，係嘛？嗰條法例要改兩個字，你要成立咩法案委員會啊？譬如好似呢一個逃犯條例啊，一地兩檢啲芝士睇大，一定要成立法案委員會啦。咁啊，用一扎人入去法案委員會，咁啊爭主席、副主席嚟做，希望可以控制到嗰個會議嘅進行嘅嗰、那個那個程序啦，係咪？咁建制派定拿呢個位嚟做啦。咁要選主席嘅時候咧，就由法案委員會裏邊最資深嗰個立法會議員嗰、那個委員，即係我哋係自動加入法案委員會嘅。OK， 咁你加入咗之後，你就成為法案委員會嘅委員啦。咁好啦，要開會，第一次會係選主席、副主席。咁邊個嚟主持呢？就一法案委員會裏面嘅委員揾嗰個最資深嗰、那個。咁呢次就撞到陶謹申最資深。可能下一次你冇陶謹申份咧，就係、是、第二個都未定嘅，就要揾嗰個最資深嗰個嚟主持咩咧？主持選舉正副主席。嗱，所以呢度中間有個灰色地帶。咁如果喺選主席嘅時間發生衝突、發生秩序大亂嘅時候，呢、這個主持選主席嘅議員可唔可以行使即係好似其他委員會主席嘅權力？ 佢都唔係主席，佢都未係主席。咩嚟噶？佢係主持個會議， 只唔係佢係主持選正副主席嘅。佢會問：而家我哋選正副主席有冇人提名？某甲啊，我提名陳大文咁，跟住問阿陳大文，你接唔接受？係嘛？即係唔係先問？有人和議咁，有個啊我和議咁，好啦，有人和議咁啊，阿陳大文你接唔接受？啊，我接受咁，咪成立咯，係嘛？咁跟住多過一個投票咯，就咁啫嘛，係嘛？做完呢樣嘢，個主席產生啦，咁你就交翻俾個主席，個主席就出嚟主持會議。嗱喺呢種情況底下，趕個議員出去咧，係從來未試過嘅。所以呢個中間有爭論，所以曾玉成嗰日咧就喺電台節目裏邊就講，喺個正頭新世訓練班嗰度就講，佢話呢個有灰色地帶，議事規則冇規定，究竟佢唔係選舉產生出嚟嘅委員會主席，佢有冇權去行使委員會主席驅趕議員離場嗰個權力？好清楚，好客觀咁啊！講呢個係，屌你老母！寫篇呢咁嘅嘢，咪俾你啲泛民屌咯，梗噶啦，係咪？哇！你 D 一百好花生糖嗰啲，幾撚開心啊！哇！勝咗一仗啊！我講呢啲嘢邊啱聽？我同你講嘅事實係嘛？仲有，屌你老母！係你打開個缺口去修改議事規則。你陶謹申今日可以咁樣趕人出去，第一你係搞撚錯咗，你係濫用權力，係嘛？所以跟住落嚟，而家啲建制派咪一定要同你死撚過咯，咁啊嘛，就咁嘅啫嘛，咁咪好睇咯，咁啊大家咪屌你咪喺度睇戲咯，休息一陣。